设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大量复杂的数据，对数据的管理既涉及到数据的存储结构的定义，又涉及到数据操作机制的提供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的存取。另外，数据库管理系统还必须保障所存储数据的安全性。如果数据被多个用户共享的话，那么管理系统还必须设法避免可能产生的异常结果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发控制。我们数据库系统概论这门课主要就讲述与 DBMS 相关的这些问题。